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比。梁振英上任未夠一年，日常生活比喻充斥，洗腦教育病毒式滲透學生每一課，牛丸冇牛，哨牙有罪，低調通緝，差佬大庭廣眾公然空襲女示威者，愛字頭組織以黑社會手法干擾市民集會活動，並用接凳襲擊悼念李旺陽的市民，同時以人肉圍牆禁錮法輪功人士，老臉金漆招牌被拆。嚟紧，我哋仲要面临嘅系地产国企化，个人资产被国有化，深港融化，梁振英嘅灭港恶行数之不尽，一国两制呢一道防火墙已经清拆得荡然无存。事实上，呢一条贱人只系得689票选出嚟，你同我都冇份投票，但系因为佢，我哋每一日都俾人宰割、剥削、掠夺，你仲忍得几耐？路是要自己走出来，民主、自由、法治从来都不是人家比，而我们天生就有。所以今年七一，无论几不得闲，无论几咁风大雨大，我们都要走出来上街，吃走梁振英这个冚家产，攞返属于我们应得的嘢。 开始6月28号晚嘅足球频道啊， 系 咁啊，今晚就有师兄同埋有阿迪有阿萨特喺度啊，咁啊先俾咗阿迪讲咗啲七一嘅嘢先系嘛，但未讲之前提一提大家噶，今晚仍然都系直播节目，咁咧就上翻 YouTube 啦，上翻 Twitch 啦，咁咧就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同埋可以同我哋对话啦，留言版就会喺翻 Soccerwise 嗰度啦，都系一如以往噶啦， 天地对话， 交俾阿迪啊，七一点啊？ 首先讲啦，卡姆喺度先啦，你讲漏咗卡姆喺度啊， 系 啊，咁啊，仲有 蛋机嘛， 咁啊系。七一方面好啦，讲一讲先啦，咁啊大致上嘅嘢都预备好晒噶啦，即系要整嘅嘢，咁啊真系争在我哋到时要砌嘅一啲道具啊，就完成啦。咁所以其实礼拜三嗰日啦，同一大扎义工开咗会啦，十几人啦，十几人义工开咗会啊，咁啊下边排队几百人啦， 哇！ 咁啊大家都知道。应该要点做，咁所以就有部分嘅义工啦，会喺30号星期日啦，咁就会上嚟 Rega 嘅 studio 帮你手嘅，咁亦都系咁样呼吁嘅，就系话我哋咧11点咧门就打开噶啦 ，OK， 一定有人喺度。 即系 Rega 先呢边。 系，冇错 ，Rega 先嘅 studio， 咁二嘅话就睇下，唔需要话一定要10点准时到，即系大家可能瞓晏少少上嚟帮手都冇乜太大问题嘅。义工方面大致上系咁样，咁当然啦，继续如果呢两日嚟 email 嘅话，都会继续可以 email 嚟嘅。咁 30几人系咪而家？ 38个。 啦。Okay, 啊，唔係啊，四十個， 四十，哇，爭兩個， 爭兩個，爭兩個，抽下數，抽下數， 四十個，sorry， 四十個。咁啊，第二，另外一方面啦，咁就我哋聽晚啦就會公布啦七。聽晚嘅北上頻道嘅節目啦，就會公布我哋七一集合嘅時間㗎啦。 仲未公布得啊？ 可以而家公布。 點解咁神秘啊？點解可唔係可唔可以而家晚公布先？ 可以 講 埋先。唔係 因為好鬼多人 send， 又係 send message 我 度， 好 又問我，我鬼知喺邊度等啊！黐線。 O K， 因為有因為咧，我因為咁樣講嘅，有部分義工我需要係咩咧？即係要大家有啲義工咧，我會叫佢早少少咧，喺 Regasin 個 studio 等嘅，因為我哋有啲嘢搬過去。係 啊。 咁當然啦，如果各位即係到時發覺當日得閒嘅話，又想裝我哋玩嘅話，十二點正 ，OK， 七月一號十二點正，喺一間叫喺天后嗰邊嘅味皇餐廳小廚度等。咁地址喺邊咧？天后興發街62-64號美城花園大廈地下。KL 一號鋪 ，OK， 知道啦。嗱，因為以往我哋就我同阿牛就咁樣嘅，我同阿牛咧，通常都係11:00咧，我哋啊踎喺茶餐廳就等齊曬啲人嚟噶啦。咁亦都係啦。我諗我星期即係 weekend 啦，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啦，我稍後我會揾阿的攞翻個名單啦。咁我亦都會逐個 call 翻大家啦，即係所有員工啦。咁留翻低我個手提電話俾佢哋啦。咁如果係即係揾唔到個地方咧。咁就 call 我哋囉、基本上都係咁咁然之后就详情就再留意埋听日北上频道 係啦 会呼吁啦边傻佬去揿钟啊 因为听晚 傻佬嚟 嘅外卖嚟嘅因为听晚呢即係听晚嘅北上呢就会 feature 街嘅 ok 九点半就货人摊捞㗎啦咁所以就咁大致上听听晚嘅北上频道啦 好 第二样嘢喺我哋 Regasin Facebook 个 page 里头亦都开始做緊㗎啦就係收集大家嘅七一口号啊。 係啊好緊要呢、這 个。当然啦我周围贴啦因为即係盡量希望集中返喺 Regasin 个 page 啦。但係咁啱啱做足球之前一个钟啦有好多人喺北上频道嗰个 group 度留言嘅我都已经 group 返晒落去 Facebook 个 page 里头㗎啦。咁、大家可以拉落去就会搵到嗰条 fat 而可以留口号㗎啦。咁啊 ,ok。 条 fat 写错咗字啊唔好意思啊写叫做微球七一口号。O K， 咁啊，可以喺嗰度留言啦。咁啊， 即系有好多人留咗口号噶啦， 留咗噶啦。而家有成，其实有成廿几个啊， 哇， 廿 多 喺边度啊？ 屌，喺个 page 度啊！ 慢慢睇下杰斯，系慢慢睇，系 系啦。咁啊，第三样嘢啦，就系亦都系咁讲嘅。咁当然啦。義工就我哋揾咗啦當然希望大家可以捐到錢捐到下錢嘅即係貨我哋今次成個活動嘅咁我亦都 post 咗個 account 出嚟轉帳啦就係恒生銀行23433737668嘅係啦 差100多萬到啦我哋 係囉 咪一做個炸彈㗎嘛勇武㗎嘛你咁要 最後 訂去定政府總部 最後第四樣嘢街站位置 ok 就會喺軒尼斯道北海中心附近 咁有埋地址 OK， 隔離 OK， 附近有咩咧？其實我哋就喺 Starbucks 同埋 Burger King 嘅出面 哇，正啊！ 咁隔離 OK 有咩咧？ 有啲咩街站啊？ 北海中心有人力喺度嘅， 哇！ 前大約十秒到啦， 達 成啦， 十秒 有普羅政治噶啦，係啦，我哋就會 即係我哋都係等緊嗰兩邊打交，其實都係 唔係我哋個 報道 個 media center 喺嗰度啊嘛，咁現場直擊報道咯，到時係啦，大致上就咁樣啦。 我哋夾咗中間，淨係分咗一邊咁樣㗎， 夾咗中間啦， 咁好玩啊！ 我哋和事咯， 銅鑼灣方向係 唔 係玩人力？ 唔係，我係話就即係撥火㗎嘛。 哇！即係食花生嘅位置嚟 喎。42個去睇下佢企喺邊邊啦。到時多人企邊邊就企邊邊啊佢。 OK。 啊咁啊，阿蔡 仲有乜嘢？ 仲有少嘢街站當日啦，我哋都會啦。舊年我哋就賣即係。北上頻道嗰本書啦，《 天 花消逝十五年》啦，咁今年咧就 繼續賣， 都係啦， 繼續賣，係加印啫，唉。 第二樣嘢係咩咧？今年就有少 souvenir 啦，咁就有隻攣龜會賣嘅。 哦，係啊， 有相喺 Facebook 度都睇到啦。另外 用攣隻嘅龜 勾出嚟嘅龜， 係啊，但係隻龜都係攣嘅，攣住咁走嘅。 係啦，咁啊第三樣嘢啦，咁我哋今年亦都有件 T 賣嘅，咁件 T 咧就已經到我哋某一個朋友。有深圳嘅點㗎啦咁聽日或者後日就會運到落嚟香港一我哋收到貨之後喺香港就即刻影相 post 俾大家睇啦 OK 差唔多係咁啊 係啊 好啦，咁啊 back 翻去足球啦，但系唔好介意啊，但系网台节目都系咁啦，一有啲大事大非大活动嘅时候，咁我哋就咩节目都系要讲翻， 摆翻啲，唔紧要，一年一次啊， 即系 top priority 啦。咁、其实今日咧，我哋有嘉宾嘅，介绍呢个呢个嘉宾咧，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即系冇谂，我都唔，如果佢唔提起，我又唔系好记得我同佢做嘅节目啦。咁啊嚟紧七一，我又真系做咗十年节目，啱啱差唔多十年节目啦，就系做都系做从足球开始啦。咁啊，有一晚咧就多得，其实又唔系多得足球频道嗰边嘅 Facebook， 系多得北上频道嗰边嘅 Facebook 嗰边就有啲朋友啊笑吐啊，咁佢哋又话要我哋又要重新交代呢、這 个哦系啊 多谋 啊又要交代啊 系啊，我都唔知道有几多个春代出嚟。咁啊， 唔系笑吐交代啊， 系咪啊？ 唔系啊， 你另外个你好唔系我记得，唔系我记得， 搞 乜咩咩阿 Mary， 唉，要交代啊， 系都系女性嚟嘅。 我知喎，佢话 Mary 喎 ，sorry 啊 ，sorry， 系嘛，唔好得罪笑吐，得罪边个都，得罪静心都得。咁咧就咁啊，然之后跟住我同呢位朋友就又倾下偈咁样啦，发觉 好开心 喎，系啊，倾咗第二啲嘢，几开心啊，倾 好多校园嘅生活啦咁样啦。咁啊，原来又发觉佢系我学弟啦， 系 咁跟住就亦原来我又同佢做过节目啦，其实我都好记得嘅。咁但系就嗰段时间其实都其实啱啦，顺便今晚揾你上嚟又交代下啦。 啊、交代啦，揾你交代啦， 自有阴谋咁人有阴谋咧，因为佢都系嗰阵时系实习生嚟噶嘛，我记得系 Dicky 仔， 呢个唔系不信频道咩？我上错节目，其 实网频道啦， 我系人网嘅 Dicky 啊， 系啊 ，Dicky， 我哋嗰阵时咪叫做 Dicky 仔噶， Dicky 仔 ，Dicky 仔噶嘛，系啊，我记得就而家有少 少 back 翻个，我都唔系好老， 系嘛，系啊 ，Dicky 老啦， 唔系咁佢喺我心目中都系个细路仔嚟嘅， 系当然， 我记得。就李同期咧就 肥苏啦， 好多人合作啦，系啦，同肥苏 啦， 仲有 Simon 嗰阵时系有 Simon 啦 ，Simon 啦， 一树啦， 爱明系啦， 爱明一定记得啦， 哇，冇咁多人系嘛， 高咁上下 系啊，足球爱明可以坐过落嚟一集啊， 唔系 唔系话， 好似系 系 坐过一集， 冇 唔系冇可能啊， 哇，真系唔记得啦， 唔可能爱明真系 记得Dicky 仔同阿肥苏啦， 系啦，就有一日 同埋嗰日系咁啱系成班出去食饭，然之后赶翻嚟录节目噶。 系啊，我唔知啊，阿老萧请食饭， 系啊，老萧请食饭， 新年流流，一唔知乜鬼， 系啦， 因为佢生日， 食到一半就要走 啦，抱孙啊，唔记好记得啦。总之有件事，咁我哋就去食饭，咁食埋嗰晚，我哋仲喺围台食饭嘅， 系冇错。 跟住食完饭咧，就翻去做节目，咁啊系啦，就同阿Dicky 仔应该做咗几集节目啦，足球节目。 我系记得我同你做过一集嘅啫， 一集嘅啫。 肥苏啊，同你做 肥苏多啲，肥苏多啲， 然之后送埋走添啦。 系啊，扫埋我哋走，有阴谋噶。 系 Dicky 仔同阿肥苏顶我哋。 我又唔敢讲话一定有阴谋啊。 哦，呢样唔知啊，呢样唔敢讲啊，呢样 收到先，大佬。 慢慢讲。不过你今晚一定放心，你唔会问我讲咩，不过话俾你听，我哋有睇过本书嘅。 哦，得 ，OK， 你系连书都唔肯睇， 睇书我真系你经历过啲黑暗时代，我都经历过， 系嘛？啊，系啊，同阿近文之做节目其实好捻精彩嘅， 系啊，冇错， 系啊，咁啊，亦都喂，你系遭忌嘅， 我系遭忌， 系啊，即系嗰晚讲起先知道系遭忌嘅， 大家都系遭忌咯， 圣约室，系啊，我哋都系一个好有足球传统嘅一间学校啦， 系，冇错， 系啊， 连个校长都出嚟踢嘅， 系啊， 系咯， 你讲。边个校长先 ？Brother Thomas 咯 ，Brother Thomas 系啊， 因为你嗰时九十年代咧，嗱你九几年、九五年毕业， 哇，你爆晒， 我八六年毕业咯，冇所谓啊，爆晒啦，我爆晒，我啊八六年毕业，张国荣年代，你九五年毕业就应该系陈奕迅年代噶， 差唔多， 陈奕迅年代，因为陈奕迅又系圣 Joseph 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 系啊，但我识佢， 我就想讲就系你嗰个年代咧 ，Brother Thomas 就唔系校长嚟噶咯， 系校长，我走咗嗰年就应该 系个中国人噶。 走咗之后就转咗个副校长， 系 就 上咗副校长。嗰个副校长叫咩名话？ 唔记得啦。 唔记得，你知唔知佢？佢系我嗰届嘅同学嚟噶。 系啊， 系啊，系啊，都系。 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姓黄。 唔系好记得啦， 唔记得啦， 唔记得啦。 吓，系啊，佢都冇乜新闻。 佢一个几乖嘅学生嚟嘅。咁我就记得就以前我嗰个年代咧，我哋就有个游戏嘅，我哋个游戏咧就叫做群抽只嘅。 吓咁咧就冇原因嘅，即系譬如见到 Dicky 仔你样衰，咁你咪行过咁咧就是但有条友就嬲件校嬲落你度，几十人就抽嘅。咁嗰个副校长咧，嗰个副校长咧就其中一个成日俾人抽嗰个嚟嘅。 哦， 系啊，都系嗰只嚟。 唔系噶，我哋传统系每一班都有一条友系出嚟俾人抽。 系啊，好莫名其妙嘅，我哋间学校嘅癫癫得得咁样。 但系到我哋嗰个年代已经冇校嬲啦，唔冚啊就正。 我哋通常都会黑布蒙头咁样啦。咁但系足球又系我哋一个即系我哋间学校嗰个传统好紧要啦。 系，冇错。 譬如嗱，去我嗰个年代咧，就好夸张嘅，就去到譬如话我嗰个年代就系由小学开始咧，总之小学嘅校际足球啊，到中学嘅全港嘅校际足球啊，赢咗冠军咧，全间学校系有得放一日假嘅，即系我 冇乜 国技嚟噶，直情系。 我系我明白，成都系 巴西嘅足球嘅文化咧，喺我哋嗰度系揾得到嘅。即系如果我哋嗰届攞唔到冠军咧， 好奇 咁就咁就 妥骂噶大佬，好夸张噶。咁即系譬如仲有譬如话山道士啦，绝对喺我哋学校系传奇人物。 你听过啦，听过啦。 每一届咧都会去到学期尾咧，就会有家长咧就会投诉啦，就话喂，点解呢个鬼仔唔使考试嘅？佢又可以升班嘅，咁然系啊，佢又唔使读书，唔使考试，但系佢又可以升班，咁啊升到去 form five 咧，佢棘住喺度嘅， 系啊，要考双， 年年 repeat， 系啦，嚟到冧， 系咁 repeat 到佢自己话喂唔啦，我有一年咧佢就咁讲啊，佢话喂我重俾人重金礼聘， 喂唔系，我想问一样嘢，但系如果系打学计，应该计 grade， 应该计年岁嘅， 唔系啊，佢去到 grade， 去到 A grade 咧，我唔系好嗱，我唔系，我就唔系好记得，去到 A grade。咧佢仲可以繼續打噶 ，A 區打到 A 區打到廿二三歲， 系啊，但系唔系冇嗱，佢咧佢就 repeat 咗幾年啦， 系哦，即系 A 區去到廿二三歲， 南華踢預備組， 系 朱德明佢哋咧，佢已經佢仲系喺租機度踢緊，咁然之後跟住咧，然之後有一年咧佢就好笑嘅，我仲記得就係佢又同阿 Brother Thomas 講咯，咁佢話喂。有人挖角喎，即係好似而家， 我明成日都有啦，而家係 馬高薪聘請咁樣，咁條件係咩咧？好正 啊！ 佢就有間學校叫聖 John 喺太古城啊，嗰陣時咁啊，喂，嗰間學校出300多蚊一個禮拜周薪，好貴， 係咪好似㗎？係咪好似而家嗰啲？ 而家我唔好話香港成日有啦， 仲有嗰個隊長同我講啊。有女咧会帮我玩鞋噶，你知 咩女嚟噶？喂， 系咪先？十几年都未读过男女校啊，有女同你玩鞋，仲系圣庄妹，咁啊心思思咯。跟住后屘咧，佢都走唔成，咁就好多啲阿 Sir 啊，咁啊走出嚟即系挽留佢咯，因为太重要啊，因为佢喺度踢咧，根本系赢紧嘅。咁所以系咯，咁啊所以好犀利嘅，即系足球系 一个打晒啊嘛，生导师嗰阵时 系啊， 唔系，但系你嗰个年代。是由下面真的读上去的嘛，但是到我们那个年代呢可能是怎样呢，譬如说 Form 4开始呢， 沒錯 了，譬如说在體院、啊、打矛波了， 是 银禧啊那些呢就玩回来。 李慧文啊他们那些那些。 是无端白事有一扎人入了来读的。 无论不是足球是这样，游水是这样，篮球也是这样。 壁球啊那些很多都是篮球。 即是我们那时就很 proud of 这件事，即是很看不起你们那时那些。因为 那时是请埋翁金华回来教篮球。 玩嘢啦开始即是。是根本啲外援嚟嘅，但系我哋嗰阵时咧，譬如话山道士，喂一年班同我拖住手仔，即系上班嗰只嚟嘅，即系我哋系由细读到大啦。譬如仲有我届就仲有林海峰啦，林海峰又踢波又系唔错啦，咁啊跟住，所以我哋嗰队就其实仲有好多咧，就即系当然啲冇人识佢哋啦，但系其实咧我哋有几个有另外仲有几个球员，即系有几个同学仔咧，嗰啲水平都系差唔多好似山道士咁样嘅，但系嗰个就系大家嘅际遇唔同咧，好多就好多都系会系屋企唔会 屋企反对噶嘛，系啊，反对 向足球发展，咁佢话出咗嚟就要做会计师啊， 系啊， 做律师啊，咁样诸如此类咯，咁啊 做歌星咯，有一个游游下水游完之后咪出嚟做歌星， 哦，姓方嗰个 方力申， 系 方力申， 我之后嗰届就系方力申， 方力申啦， 但系方力申我以我所知就真系由Form One 读上去嘅， 系 Form One 读上去， 真系Form One 读 游水，我哋个学校都有个传统嘅，即系譬如我嗰个年代就有邓浩光、邓国光啦， 系邓浩光系啊出名啊， 蛙王啊，邓浩光啊，即系后屘就百花油 白花油，白花油啦。 即係但足球就對我嚟講就好重要啦。即係喺譬如話我哋會踢到出去，即係暑假會 你哋嗰陣時最強嘅 集訓㗎，好誇張㗎。 係啊，會啊，會啊。 我哋嗰時通常翻大陸，後尾有一年咧，我就已經畢咗業啦，就後尾就日本集訓嘅。 咁開心啊！ 哦 ，Brother Thomas 係好睇重你哋足球㗎，係啊 ，Brother Thomas 係一個咩人可以講下嘅？好似係愛爾蘭人嚟嘅， 係愛爾蘭神父嚟嘅， 愛爾蘭神父。 咦，你咁熟嘅？ 我天主教㗎嘛， 界㗎嘛，師兄又係嗱，定爆佢少少，係係人都知啊，因為 Brother Thomas 就咁啊佢就好，即係其實嗰個聖若瑟個足球嘅發展咧，佢個功勞就最大，即係幾個 brother， 咁佢就最大。咁佢咧就咁樣嘅，嗰陣時好得意嘅，佢教波咧即對波真係佢教嘅喎， 是 校隊。咁後屘咧就揾人翻嚟幫手，但係未有人翻嚟幫手之前咧，佢教波咧，佢教波基本上就係唔使冇嘢教，踢咯，由朝踢到晚， 踢到不停踢 到個波，踢到個燈都熄埋啊！你見唔到個波為止啦，由朝係咁踢，不停咁踢。咁同埋佢教我咧，我踢後衞咧，我最記得就係佢冇咩教過我嘅，佢淨係成日教我運劇。运K 啊，正常爱尔兰，爱尔兰 style 一定系咁啦， 运上去，唔好搞咁多嘢，所以咧，即系唔鼓励我哋hold 波 ，hold 住波踢。 除咗山道士， 除咗山道士，系啦，咁你有波咪一系就交俾山道士， 系咯， 唔系就踢碎咁样。咁后屘亦都佢亦都做咗好多嘢啦，譬如话后屘就佢发觉即系佢又想 strengthen 个 team 啦，咁又揾阿陈仲章翻嚟教啦。 系 阿 Dicky 仔个年代，仲有冇陈仲章教啦？ 冇啦， 应该冇啦。 我哋嗰阵时就好。好多嚟教我哋噶，黄兴贵啦， 系 贵神啦，因为贵神又系 old boy 嚟噶嘛。咁后屘咧，我哋嗰个年代咧，佢就喺东方做紧领队啦，好鬼巴闭巴鬼闭。咁所以后屘嗰阵时，佢又翻嚟嘅，带有时成日教，带埋牛奶仔翻嚟教咯。佢就通常客串，即系譬如有空余时间就翻嚟教。咁但系陈松章咧就固定嘅，咁所以我哋有阵时亦都会嗰阵时就搬，即系成队波就会拉队入去银禧training 啦，咁同埋就 routine 咧，星期三咧，我哋就一定喺跑马地咯。因为星期三嘅圣若瑟咧，我唔知你嗰阵时系放伴奏噶， 系啊， 即系唔系翻前日嘅十二点半放学，咁然之后其实就系方便啲各方面啲校队啊 练 嘢啊， 咁 足球咧亦都系啦，食少少嘢，咁我哋就会去呢个跑马地， 好近啫，跑马地 到三四点啊，诸如此类， 好近，因为你缆车站。 系咯系咯，好近啫，系啊，好近， 系啊， 系啊， 所以几好玩噶，即系喺租记就，系啊，你嗰个年代咧都系应该差唔多， 我嗰个年代都系差唔多，不过你讲嗰啲人当然已经唔再系， 起码冇咗山道士先啦， 冇山道士， 但足球仲系好劲啦， 足球仲系好劲嘅，嗰阵时其实都有啲大敌嘅，即系已经唔系话好似你哋嗰阵时咁样咧，直情系一枝獨秀 就係威勢。 嗰陣時我已經係係會耐唔耐聽到係攞唔到冠軍，即係譬如話最強有我記得嗰陣時聖雷斯係好強嘅， 係聖雷斯 好強。 聖雷斯就不嬲，亦都係傳統啊勁女啊。 通常咧， 何輝就喺聖雷斯啊。 哦， 係啊，同我哋嗰屆咯。 即係通常我哋 周 記攞唔到冠軍咧，嗰年就係輸俾聖雷斯。 係， 通常都係。 係啊。 如果我冇記錯，仲有南拔萃都 OK 嘅。 係。 係。 咁但係最強嘅對手就係聖雷斯。 唔係，同埋賽制亦都有少少分別嘅。 嗯。 嗰陣你哋去到你嗰個年代咧，就全香港一齊踢嘅。如果我冇記錯， 香港、 九龍、新界 係 全部一齊踢嘅。我哋嗰陣時咧就淨係香港區。 哦。 咁咧就踢咗出嚟之後咧，就有隊香港區冠軍，有隊九龍區冠軍，有隊新界冠軍。 係 啦。咁我嗰個年代咧，都係成日支支助助，唔夠九龍同新界踢嘅喎。但係香港我哋就掃曬嘅，即係咁我嗰陣時嘅。但係香港其實個競爭性又好強嘅都，因為譬如有聖雷斯啊，有陳維洲啊，有聖 John 啊，仲有幾隊 international school 咧， 係咯 ，international school 嗰啲啦。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即係嗰個競爭性好強。 同埋我哋嗰陣時就好似你話， 九龍 我哋 嗰陣時好勁咯， 拿沙啊嘛。 我哋嗰陣時就真係講 grade 嘅， 係啊， 即係咧如果正常嚟講咧係 C grade。即係你咁打上 ABC， 我哋都係由 C grade 開始嚟咯， 咁就好已經冇再理嗰啲咧讀幾十年方塊嗰啲， 係唔係因為佢 A grade 咧就去到就係冇年，唔係叫冇年齡啊，應該都有嘅， 有嘅應該有嘅，唔可能冇 幾年咧係得嘅， 係 一兩年 得，因為佢一定有年齡限制噶嘛。 最趣怪咧就係同即係如果同山道士踢波咧，其實最趣怪就係譬如細個啦，小學嗰陣時踢校際足球啦，咁嗰時唔係踢11人㗎，即係小學嗰陣時就踢唔知，我唔記得6個人，因為7個人嗰啲咁嘅波啦。咁咧就我 即係贏過人哋場場波贏幾十比零嘅， 咁咧半場嗰陣時有沙老師， 半場嗰陣時咧係有沙老師喺度咯， 係咯， 半場嗰陣時咧通常咧就隔離嗰間學校咧嗰阿 Sir 咧個體育老師咧就會走過嚟同我哋個體育老師講：喂，你可唔可以換走嗰個？咁樣咧係好傷， 好傷自尊心， 我哋啲小朋友啲自尊心。咁跟住我哋嗰個阿 Sir 就：喂，咁你又使唔使顧下我嗰個鬼仔嘅自尊心啊？我唔可以唔出佢噶嘛，係咪先？咁啊照打咁。所以那陣時啲比數咧就係30，最大比數我記得係39-0咯。咁啊就20-0，經常有，即係入到風咁咁。咁啊，譬如仲有，然之後即係屆屆即係都係年年都係冠軍啦。 同埋我哋有一個傳統嘅就係咧，到 Form 4 Form 5咧，就總有一班咧零零四四唔係讀書嘅，裏邊就擠曬依啲人入去啊。 係唔係啊？我 A 班啊， 由小學係 A 班咯 ，A 班咯，我咪就 A 班咯， 你師兄我都係 A 班啦， 真係 師兄 A 班喎， 我都係 A 班 ，A 班就全部都唔嚟讀書 嘅， 係啊，即係譬如林海峰嗰啲又係讀 A 班嘅，係啊，一日到黑就喺度發夢啊、畫嘢啊咁樣啦，佢讀書嘅時候，咁啊，然之後其實 所以班制已經係出現你講個問題， 小學嘅時候咧就有八班嘅。咁小學嗰時咧就 A 至 H 班咧就又係咧將啲垃圾抌曬 H 班嘅，咁山道士咧就差唔多又係咧年年都係讀 H 班嘅，咁然之後咧就佢嗰班咧完全係亂曬龍嘅，即係唔使讀書嘅。咁你嗰陣時其實好多家長就唔明咯呢個咧，即係我諗嗰個年代我唔知而家嘅教育制度 都有部分有。 我哋嗰陣時咧即係譬如話其實攞到個 balance 嘅，譬如話 academic 同埋 sports 嘅嘢咧就分得好開嘅，咁你即係譬如好似我上禮拜喺北上頻道講㗎嘛，醒力女孩咪就係咁囉，即係人哋都係喂有啲咪讀書叻嘅咪走去台北嗰間名校讀，你唔係讀書叻嘅，你拉拔河叻嘅，咁你都可以入去讀咁樣。我哋嗰陣時就係足球叻亦都係咁，所以其實嗰時有啲家長就好唔明㗎，就話喂屌搞錯啊大佬，我哋嗰我個僆仔就要好辛苦考咩智能測驗呢樣嗰樣支支助助先可以升班，點解踢波嗰啲屌書都唔使讀嘅，佢升硬方溫個佢仲早已知道咁滯，咁所以就咁有啲家長就會覺得呢個唔公道。咁但係你其實係攞翻個平衡嘅啫，即係體育其實都係你美國都係啦，你體育 美國都有獎學金噶嘛，係啊獎學金噶嘛，係啊。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嗰個年代就係咁樣咯，即係但係好多中國人就未，即係香港人又未必會明。 哦，啲家長一定唔明呢樣嘢嘅。係 啊， 而家係全方位啊嘛，即係全能嘅，要 all rounder 嘅，即係又要彈鋼琴幾多級，又要踢波又唔知幾多級，又要學過，有啲學過溜冰又唔知幾多級。 我而家真係懷疑啲細路仔咪啲外星人嚟，邊學到咁 多？哦，唔係，嗰啲學嗰啲嘢好簡單咧，攞 shirt 嘅啫。 係最緊要攞張 shirt。 大佬，靚仔仲喺個張台演奏級咁點搞？係 嘛 ？OK， 嗱，我哋哇急哇講咗好多，其實都 要講下嘅，係好得意嘅，係啊。 其實唔係，其實呢個係重要嘅，即係唔好以為同足球唔拉楞，即係譬如話， 對 拉楞。我哋都成日都講嘅就係點解中國嘅足球發展唔起咧？其實佢就係因為個學界嘅足球咧，你發展唔到啊嘛。咁香港咧，以往即係英治年代，其實嗰個學界足球咧，算蓬勃嘅。咁其實喺入邊，其實你係揾係其實有好多都係由翻學界足球嗰度即係走出嚟啊。後屘就成為職業足球員啦。譬如包括即係表表姐係山道士啊，仲有譬如話李偉文又係啦。以前阿和仔佢哋嗰啲都係啊，即係有啲就係由學界佢就係精英，跟住就然之後就揾曬佢入去 銀禧係啦， 嗰邊就集中操啊， 係啊， 提身長啊， 跟住再分配去各個球會咯， 咁樣 係啊。但係而家就調轉嘅，而家就好似咧，就因為好多甲組球會都有一啲所謂即係幾嗰啲學校啊嗰啲，就譬如傑志啊、南華都有啊之類， 咁 變咗去各個嘅學校，咁跟住咧各自球會咁就去訓練呢一批咁嘅球員，跟住再去分配。 你覺得邊樣嘢好啲咧？其實 以往咧，好似年幾之前都有呢方面嘅爭論嘅。其實我會 prefer 即係以往銀禧嗰個模式嘅。 以前嗰個模式咧，我都係覺得好啲嘅。 喺香港你適用啲嘅。 其實咧有咩好咧？就係話你譬如話而家今時今日嗰啲阿道士嗰間車路士足球學校啊，或者傑志佢嗰間巴塞學校，唔係唔好，佢有個系統性去咩？但係你問題咧就係咧入到。 嗰啲僆仔，即係通常都係首先就係佢可能係即係有唔同目的啦，佢可能為咗 shirt 啦，因為學校要張 shirt 啦，咁然之後同埋就係佢學完嗰，譬如話佢屋企每個禮拜可能係兩個鐘頭，佢可能就係嗰兩個鐘頭，因為家長又有其他嘅 activities 俾佢。 當然， 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唔知唔同咧，就係，好似 Brother Thomas 嘅精神咯。你由朝踢到晚啦，屌波就係要踢㗎咋嘛，咁你咪由學校嗰度閂門唔俾你踢㗎，咁你咪出街踢囉，喺條街度我哋都係咁照踢，喺屋村又係咁照踢，周圍都見到 咁啊，我諗要睇下，我諗要睇下咩 三角場踢波啊， 三角場呢有啦，嗱我哋嗰陣時 正到嘔啊， Dicky仔講嘅三角場呢而家仲喺度嘅， 仲喺度㗎， 你如果行呢個上亞尼北道下亞尼北道，即係車你就會你就經過聖若瑟書院呢，你就會見到個三角場。那個三角場呢，嘩，那裡簡直足球少林寺來的， 是真的， 為什麼呢？ 牧人行， 是 Dicky 仔 解釋一下，90多人踢一個球，真的的， 少少分別，我那個時候呢，就90多人呢，是同時在鬥緊幾場球，即是呢，是你，即是解釋給你聽，很簡單，一個球場，皇馬踢緊巴塞，曼聯踢緊曼城，阿仙奴對緊熱刺，利物浦對緊愛華頓，是同一個球場。同一个空间， 要同样两个龙门， 冇错，即系守紧龙门嗰度个龙门口咧， 几个龙门 系三四个龙门喺度守龙门嘅， 即系混战啦。 系啦， 咁如果我有 接 错 波噶，会 系啊，接错波 会噶，会 屌你咯，赞你嘅，喂，唔系俾翻波我，大佬个波唔系你 嘅，我再补充一句，隔篱系有篮球架噶， 系啊， 系有人掟紧篮球， 仲有人打篮球，咁样所以你 我知你讲边度， 美斯就系咁样训练出嚟噶， 系啊，系 一个。要扭五十個人可能， 你俾人撩甩咧，可能嗰個人咧唔係對面一隊嘅，係隔離場波。 係啊，三角場真係好精景啊！ 仲有幾個人坐喺邊嗰度食緊飯盒咧？ 仲有好多嘢要顧忌嘅，譬如小心啲，唔好帶大腳啦，帶大腳呢個波會踢佢出去下嚟不到啦， 我咪執唔到啦， 執到好危險。我試過射咗落去纜車軌嗰度。 我哋一落一踢咗個波咧，就落咗去係啊纜登山纜車嗰度。系咁你嗱执唔到个波好惨 嘅，执唔到系啊，一倍噶嘛，啊一季噶嘛，系啊， 我哋仲有我哋学校啲人啊，好富贵噶，踢亲咧，即系踢亲都系 唔系火车头嚟噶， 火车头冇胶波仔，哇大佬仲有譬如我年代啊咧 ，Gory Hunter 系啊， 阿杨秀成个仔啊，杨奇隆又系呢个姓租噶，佢只波都唔差噶，咁啊佢。佢踢波首先唔係最叻，但係呢嗰啲球衣肯定係最靚。 哦、 哇！利物浦等最新利物浦球衣，佢全部有曬。哇！即當年嗰啲咧， 你嗰個年代好貴喎， 好貴啊！我哋嗰度好多啲富貴子弟㗎，仲有陳方安生個仔。同我同屆嗰個啊，又係足球痴嚟㗎，組隊啊大佬，跟住咧買嗰啲喂跟你 join 佢哋球隊，乜嘢問題都冇。问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钱， 系 嗰啲球衣，哇攞到最贵啊！真系咧老翻唔着啊，话乜嘢全部要名牌啊， 佢争坐埋咯， 坐好多好多呢啲咁噶，我哋嗰阵时， 就算你个波跌唔到落去缆车轨度咧，你跌落马路你都好危险，因为嗰条马路系 车路嚟噶嘛， 但系啲车好急， 通常碌落去咁啊冇可能执到噶嘛， 咁多年冇人车死 啦，你除咗要顾忌个波去踢出界啦，我个年代即系仲多一样嘢，你个年代冇嘅就系咧。班房嗰啲玻璃窗啊， 哦、 我哋冇嘢， 我哋有啲烂啊，我哋已经有啲烂， 日到黑咧都射爆玻璃窗嘅， 系、哦、啊， 又要罚啦， 梗系啦， 即系多后屘咪去到你嗰年代冇咯， 但系到我哋年代咪多嘢玩咯， 保护咗啲玻璃窗， 就 系 有人喺度上一堂嘅时候专登射个玻璃窗，嗱嗱声咯，入边好应声， 系嘛， 上唔到堂啊， 系咩？系啊，好正啊！仲有玩射 pad 啊，咁啊又喺晒 哦，射龟嗰啲啊，系啊， 呢啲一定有， 一直有啦。 即系我哋嗰，所以嗰阵时我哋嗰啲足球嘅就系咁样培养出嚟咯，系啊，几高。 好多地波啊，成造就系因为好惊射波出 界，系啊，所以咪打地波咯。 所以好好波 嘅。系啊，咁啊，怀缅完之后就又讲翻啲足球嘅嘢啦，仲有少时间系嘛？今个礼拜其实都系要继续讲下啲 洲际 啦， 洲际杯啦， 一呢次都讲唔晒噶啦，咁啊，有啲咩可以讲下先？ 决赛两队队伍就出咗嚟㗎喇。 係啦，就係呢个巴西同埋呢个西班牙，係啦，巴西西班牙啦。咁就应该係七一嗰日嘅朝头早六点钟打 final 嘅。 嗯。 係呀，咁就。 唔係话。 係呀，六点钟啦朝头早。 嗱，我哋又唔係好夠时间讲两场波呀。係呀。讲下个感受呢，我就真係啱啱即係差唔多完咗个 confederation 呢。 係。 就真係我都要諗下14年，你知我睇波，你知我幾瘋狂㗎啦。 係。 我發覺真係搞唔掂。 搞唔掂。 要返工睇波真係搞唔掂。即係我都要 plan 下14年呢，就算唔係去巴西睇波，留返 去睇波都好有問題啊，六點鐘。 係。你可以當真係 rehearsal 㗎，因為而家都係巴西。 而家唔係我啱咪就係話起碼有個 rehearsal 呢，即係我覺得我唔知大家分享下，即係睇波就真係幾辛苦。 但我自己就好啲嘅，六點鐘因為我返工就即係一起身可以望住場波，跟住七點鐘跟住先走啦，我就好啲嘅。 有冇神心先你？ 我梗係冇啦，講真就係啊。不過時間對於我可能再早一個鐘頭會更加好，即係五點咁就，因為我自己睇好多時睇西甲咧，多時開五點嘅。 係啊， 我自己 OK 嘅，我自己。反而三點嗰場就我反而真係吻水啦。 三點六點兩個時間其實都幾高挑戰性。 但係唔係有咁講喎？你話三點嗰場係確實吻水嘅，但係你話六点嗰场咧，反而其实几好时间噶， 系好时间噶，我觉得 你早少少瞓，即系例如十一点到瞓，跟住六点起身 ，and then 嗱，杰斯可能冇啦，揸住部 iPad 睇嘅话，你 即系都系个卖 TV 啊， 唔系 OK 噶，六 OK 噶 ，OK 噶。 我想问你系睇电脑定系睇无记咧？ 唔系呢段时间就梗系喺屋企睇啦，喺电视睇啦，因为我系咪都成朝早九点？ 唔系，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睇住个卖 TV 嘅，都 OK 嘅，都嗰、那個即係嗰個畫面啊 ，OK 我覺得對於大部分香港 TV 有得睇㗎，原來 有得睇，大實㗎。 但我覺得對於大部分香港人咧，六點嗰場咧，其實真係 OK 㗎， 因為你翻工可能已經六點， 尤其是你翻九點嗰啲咧 OK 嘅。 你六點鐘做一個鐘頭睇，跟住我已經刷牙、洗面啊，喺頂籠喺屋企食埋個早餐啊， 或者你唔一，或者唔一定咪睇賣 TV 嘅，咁啊睇即係有其他㗎嘛，係 你睇。呢場波嘅時候，如果你係睇無線咧，你唔使聽噶嘛。 哦，梗 係 唔使聽啦。 睇嘅啫嘛。 係咯。 乜噶啦？你中間有好多時間。 我尋晚係終於睇無線啦。 係，終於。 尋晚即係 講講啦，趁呢段時間講。 係啦，講講啦。 冇 OK 嘅感覺，因為尋晚貴臣同埋阿荷花。 哦，咁啊好多。 中間嗰個咩光咧？嗰條友啊，真係好鬼煩嘅。蔣志光啊？ 鐘志光。 唔係蔣志光， 我嚟有， 唔係我， 人哋係台柱嚟㗎啦， 係嘛？ 阿叔走 先。你已經俾我，即係我已經覺得今次嗰個即係港波嘅拍檔組合啦， 係 因為。有我自己覺得有個新鮮感喺度，就係何輝。 你講啲實習生啊？ 何輝搭住 阿貴臣， 阿貴臣咧，係好啲嘅， 好啲啦。有何輝好多。 但係又咁講，如果你有，我唔記得邊晚啊，就係咧，你冇咗何輝嘅話咧，我覺得 好亂。 哇，好亂啊！ 即係嗰啲想聽阿佐敦。 你有冇睇尼亞嗰場啊？ 尼亞冇睇過。 嗰晚就係何輝、阿鐘志剛再搭阿貴臣嘅。 哇！ 咪即係我尋晚組 黃金組合。 OK 嘅 ，OK 嘅 ，OK 嘅。你會聽到咧，零零舍舍兩條友唔係講波嘅， 然後 當場阿何輝頂唔順，自己一路講落去就真係講翻。 因為我諗會有少毛病嘅。嗱，我唔係好熟嗰個咩光啊， 阿鐘志光。 咁但係總之我好肯定啦，譬如因為何輝同阿貴臣會熟啲啦，嗰兩個唔追波講嘅， 係啊， 好多時都唔追波講，因為佢習慣咗。譬如阿何輝廣東台又係咁啦，阿貴臣其實都係一樣啊，即係都要需要一個人係追住波講。 唔係嗰場唔係你啊，嗰場係巴西隊伍。 如果佢譬如話舉例，譬如話阿何輝同阿貴臣拍住阿肥蘇咁啊，唔錯啦，即係肥蘇追波， 我 係咪先？咩啫？ 你我點答你啊，大佬？ 唔係啊嘛，唔係係啊嘛。咁但係就係尋晚，即係我但係個感覺係啊，因為我又好難對比，好難 comment 啦。不過我其實都想答下，就係我有其實有啲有一兩個網友啦，我記得 Kenny 仔嘅見到我啦，佢就問過我，佢就喂唔好成日大力屌無線啦。啊！佢哋都有心機去做嘅， 啊、 即係都有誒。佢話呢個都係公眾利益嚟嘅， 哦、 即係類似咁樣。但係我想提一樣嘢咯，即係其實就你話有冇損害到公眾利益呢？你諗下，我覺得係有嘅，即係少少幾緊有，因為你譬如話，如果你 TVB 播呢，你起碼啲重播係少咗㗎嘛。 哦，呢個絕對， 我冇錯啦，應該。 係咪先？真係冇咩 replay 俾你睇噶嘛？但你譬如話有線玩 now 咧，咁你唔擔心啦。譬如我六點，我唔使一定要六點起身。譬如話我可能誒瞓多幾個鐘頭， 係 啦，九點零鐘我又再睇過咁啊，都得啦嘛。我唔知再 講。亞視咁咯。 係啊，亞視點啊？誒 亞 視 亞視咁咯， 亞視得啦，就 loop 一 不停咁 loop 係 有， 不停 loop 啊，話你都冇乜自制節目，係啱曬。 但係你無線就冇呢樣嘢咯， 冇啦，一場啊。 係咯，佢係播完就咁，你 miss 咗就冇噶啦嘛。係啊，所以我覺得你淨係呢樣嘢就已經損害咗個公眾利益啦。 冇辦法啦， 咁啊，之前好多人都譴責過，就係話：喂，你嚟緊世界盃，你唔係場場喺 free 嘅 TV 播 啦。 咁你以前又話人哋損害你公眾利益， 呢啲廢話嚟啫。 翻轉頭你咪又係喺度 hurt 緊大家利益。咁所以我其實我冇乜研究知識，我又冇乜資格去評，因為我都喺電腦睇，咁所以我都係鼓勵翻大家就係：屌大佬，公民抗命啦！大佬梗係喺電腦睇啦，等佢鬼貴買個播映權翻嚟，冇人睇咁幾好。 冇乜骨氣喎，高清台有英文聽，我睇高清喎。 都唔係㗎，其實 你睇電腦冇英文睇，冇英文聽咩？ 唔係個電視大嘛，大佬五啊幾寸喺屋企睇陣 啊！ 你而家其實 跪低咗啦，你 而家無線揾咗阿貴神咧上嚟講波，其實係 O K 嘅，因為咧我都係睇無線嘅。係咁咧，我最記得就係烏拉圭嗰場咧，阿科蘭咪宴客嘅，入唔到場入唔到嗰球十二碼嘅，阿貴神即刻射射埋呢啲，一係入， 一係入，一係 唔入，佢有呢，哇！我真係射 啊！ 佢有金句啊，有呢啲啊， 係 啊， 三加就係阿貴神呢啲係叫醒你。 晚係啦，佢尋晚互射十二碼，佢都仲係講呢啲啊。 係啊， 一加一係入，唔一係唔入嘅啫。 然之後又喺度怪叫嗰啲咧， 係 O K 嘅。 阿貴神呢啲就中意咪好中意佢咯。 但我要提大家咯，喂，但我要提大家嗱，你唔肯定2014年嘅世界盃有何輝嘅喎，冇只係講 T V B。 係係， 因為 佢要翻翻去廣東台㗎。係多我諗一個咁大嘅賽事咧，廣東台咧就一定會立嚟播嘅， 應該有嘅。 打橫嚟佢都。要噶啦，佢因為通常咧廣東台都係好多嘢就打橫嚟嘅，咁方便喺度講啊。咁但係就去到世界盃，佢一樣係打橫嚟嘅。咁啊，以往都話有大賽咧，廣東台嗰個陣容就好強噶，即係何輝啦，跟住仲有啊，哎呀， 你講邊個台先？ 廣東台啊， 哦，陳醒嗰啲啊， 陳醒佢嗰個台，劉醒， 劉醒 佢嗰個台，咁啊， 陳維聰， 陳維聰咪啊，陳維聰都係 呢個屌得多， 你成日屌嗰個啊嘛，係， 係啦， 咁啊，唔係，但係一到大賽咧。就陳潭新都會過埋去廣東台 㗎，要俾啲紙㗎嘛， 仲要仲係翻返我哋即係細路仔睇波年代，啊陳 Sir， 呢個波應唔應該罰啊？佢係包青天咁樣，應該就唔應該㗎啦，好啦，笑㗎。 唔係㗎，因為呢啲係傳包現嚟，因為你會見到下面有條 banner 咧，叫你打電話幾多幾多幾多，攞貼士。 有貼士㗎，有貼士電話㗎嘛，係啊係 啊，係啊，所以一定會有嘅。 係啊，所以就下一屆即係你嚟緊咧，有冇何？輝呢個又唔知嘅， 呢個就掹水啲啦，我覺得 應該要睇到時 contract 啦。但係你話呢個組合咧，即係個感覺咧，睇咗咁耐無線， 唔係，好嘅，你繼續講先。 睇咁耐無線咧，即係我覺得呢個組合咧係新鮮啲嘅，即係你好過 OK。當然啦，即係而家 now 就有蔡玉如啦，你蔡玉如搭阿鐘志剛咧，再搭阿招式嘅話咧，真係嘔血嘅。 唔係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就係你 TVB 播世界盃，其實你真係唔使太在乎究竟係邊個評述員嘅，即係咁問。喂，但係你講喂 TVB 廣播有咩陣容啊？屌，我同古德國同古拜仁慕尼黑一樣，即係中咗九成㗎啦。你一定有㗎嘛？ 鐘志光咯， 李克勤啦， 李克勤係必有， 叻啦， 叻啊，智慧， 智慧啊， 余錦基係 智慧啦， 智慧啦，仲有就係當時得令嘅嗰啲花旦姐，係 絕對 呢個先係廣播基本陣容嚟㗎嘛。咁其實唔係唔好㗎，冇乜所謂。咁呢個係方，即係呢個係適合師奶睇波噶嘛，即係啲師奶係中意呢啲噶嘛， 嘉年華式咁樣， 係咪？只要你大佬唔通啦，喂，我擺幾個專業嘅，喂何輝咁樣講，喂何輝講十句嘢，啲師奶可能有九句都唔佢講。 但係你問我咧，即係我咁，我都係最懷念係咩？06即係無線06嗰陣時攞世界盃噶嘛，因為嗰時喺無記啱啱翻緊暑期工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場唔記得邊場就係咩咧？阿叔喺度啦，唔喺度啦，即係唔喺度啦。 阿叔係阿叔， 跟住仲 喺度定唔喺度啊？ 阿叔即係喺阿叔做咗主持嗰陣時，係 仲有死啦！阿波體育嘅亦都係唔記得倉宇唔喺度啦， 係啊， 我以為倉正空。 跟住另外咧，仲有嗰場仲有咩咧？ 阿叔 仲有何輝， 阿叔何輝。 何輝零六喎， 零六有嘅，有集係落咗去做嘉賓嘅。 何輝有㗎啦，零六 有 㗎 啦， 佢有 contract 嘅關係，佢得閒就可以鼠落嚟。 哦，即係做嘉賓嘅嘉賓評述係。 嗰陣時佢哋三個咧，即係曾經講過講過應該一兩場啦，嗰陣時就好嘅。 哇， 冇啦，揾唔到啦呢個又。 唔係，反而我話會懷念就係九零年亞洲電視播世界盃嗰陣時。 哇，邊個邊個又？ 唔係阿叔咯，阿叔尹老、阿詹叔，仲有誒嗰陣時阿盧教練係啊。九零年嗰年就係可同埋有啲明星足球隊嘅，但係佢嗰個處理方法就好過而家無線嗰個好多，就係佢有三四個比較識波啲嘅明星，即係好似志偉，因為志偉以前係香港青年軍嚟㗎嘛，另外就阿叻啊嗰扎明星足球隊啊，有一有三四個，張國強好似冇， 唔係同意阿師兄講， 係啊嗰個好啲嘅嗰個 九零年啊八六年嗰啲咧，咁你會覺得啊呢班人專業好多嘅，但係佢停咗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你九零年嘅時候咧，阿叻仲講緊，嗱，我七年睇緊年嚟加我夫in 噶 ，OK 噶，咁但系你喂唔系、啊、大佬，而家都廿一世紀啊，咁你見翻佢，佢又系咁啊，我呀嗱，我七四年啊嘛，即刻翻埋年嚟加我夫啊，屌老夫啊， 呢樣就呢樣就爭啲啊， 忍耐係有一個限度嘅，仆街，屌你老味， 年年都 loop 啊， 年年係咁 loop loop 咗，大佬啊，我呢啲年紀話名嚟緊今年，但係嚟緊下一年個世界盃係第十屆噶啦，咁家產你。讲嘅成八九届，你都系仲系讲紧嗰啲嘢，好捻恐怖嘅大佬，点解好人碎咁样，系咪先？你明唔系问题？ 唔系系， 其实佢曾经专业过噶，系咪先？譬如你阿个智慧踢过波，踢过职业足球， 系啊， 系咪先？佢 OK 噶，但系后屘佢冇 update 啦嘛。 哇，嗰晚 系咪先？嗰下先。 哇，呢度要屌啊！嗰晚嘥咗啲时间咁，嗰晚极度唔中意啊！头场揭幕战啊， 系 巴西都入。屌你老味，曾志伟真系离捻晒谱呢条友， 讲嚟听下。 哦，有人唔知喎，冇睇喎。 佢夹硬屈鸠啲人怼日本撑巴西，边个嘉宾上去讲话撑日本咧就。 即系大中华 啦，系啊， 唔系嗰场波我真系帮，我真系撑日本噶。 后屘你见到啦，何辉同埋阿贵臣开头都喺嗰阵时嗰段时间就求其噏啫嘛。跟住翻到厂话，跟住翻到厂，何辉同贵臣都话：诶，而家真系讲翻波斯啦。 即系头先唔系讲波咯。 我咧日本队咧好多时，即系佢系人都知道日本都系强噶啦。 但系明嘅， 唔系日本队。佢唔係強，但係喺嗰家而家嚟講係歷年嚟最強。 係啊 ，Dicky 就有解釋俾你，佢 as 一個主持咧， 係 佢唔係日本強或者巴西強嘅問題啊，係佢唔撚識日本啊嘛。咁佢嗰晚點做個節目啊？佢 set 咗個 agenda， 你成班人講巴西，我起碼唔識今時今日嗰啲啫，我都仲記得俾你啊！ 哇哇，見啊講俾你，揾俾你嗰啲 日本你做咩啊？屌你老味，数到苍井空噶咯，冇谂得数啊！咁你做咗主，咁咪飙屈唔到出嚟咯。 我惊佢讲翻三毛之 粮，所以话点解你人望冇得捞就明啊嘛？系咪先？嗱，唔通你讲啲嘢老萧唔捻识？咁你系咪食你咪所以冇得捞咯？你成日讲啲嘢老萧唔捻识嘅，你一定要就捻翻住佢啊嘛！即系咁嘅道理啫嘛。 你啊，你仲讲系？ 想想 去冲潮。听下清朝的皇帝先， 咁啊休息一阵， 休息一阵先啊！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